这个故事的名字是《淘气的晶晶》。小猪晶晶不仅贪玩，还很淘气，常常戏弄别人，大家都不喜欢他。一天，他对兔子说：我们一起去树林玩耍好吗？兔子摇摇头跑开了。晶晶心里很不高兴，就去找小狗。小狗要做功课，也不想和他一起玩。晶晶很不开心，就去找小鸭。小鸭要练习游泳，也不想和它一起玩。晶晶跑到一只正在树下睡觉的刺猬身边，大叫道：着火啦，快起来呀！你这个小东西还装睡，看我要把你当板凳坐。晶晶生气地叫道。啊，痛死我了！晶晶惨叫了一声，抱着红肿的屁股跑回家去了。